喂，咁啊，芬兒都今日啊，都睇咗啊，呢個就係呢個動漫基地嘅安古蘭嗰個嘅 talk 啊，咁不如等阿芬兒講埋啦。 咁佢今次就請咗個安古蘭國際動漫展嘅動畫漫畫展啦，佢哋主要都係漫畫展嘅個總監過嚟啦。咁其實佢就主要係講即係講座嗰方面咧，就係講翻佢嗰個展到底係即係有幾有歷史啊嚇。咁就即係佢係喺呢個1974年啊，就已經開始有呢個展嘅啦嚇。咁當然嗰陣時又冇咁大啦嚇。咁搞下嚇，依家就係即係世界嚟講咧，佢都係第三大噶啦。咁僅次於呢個東京嘅 Comics Market 啦，同埋呢個嗰個係先叫咩？意大利托斯卡尼盧卡國際漫畫節。係。咁另外嗰個美國嘅聖地牙哥嘅動漫節都算係同佢齊名嘅。 咁如果咁講，佢嗰度有咩睇嘅咧 ？Suppose， Suppose 有咩睇啊？佢嗰度咧，佢會搞幾樣嘢嘅，就咁你會有嗰啲唔同嘅作家佢哋自己擺啦嚇，呢、這個我都好正路啦，係嘛？咁但係佢 show booth 啦，自己 係啦，係啦，係啦。咁另外佢哋會每年都會有唔同嘅。嗰啲主題嘅一啲可能即係譬如今年就手中自創大有黑羊之類咁樣，咁可能有幾個大嘅咁樣，咁就會擺一個大館咁咯。 哦， 係啊，咁呢個就比較特別啲嘅，咁同埋 唔係散貨場嚟嘅，人哋嗰、那個 應該個感覺就唔會咁係咯，唔會係咁咯嚇。 係。 咁同埋人哋嗰個人次都幾勁嘅，都佢話都平均有幾十萬咁樣嘅嚇，二十幾萬啦嚇。 唔係喎，我聽講你去到嗰度擺得到，唔使你係咩出名，你之後都唔使憂噶咯喎，你都係啦。 咁當然 係 OK 噶啦，都 係咁你有人睇中就 OK 噶啦，係嘛？咁同埋你 下次我哋有冇機會，我哋都攞啲嘢去掛下咧，即係例如啲第三褲咁咧。 咁樣，咁啊要睇下。 即係我都畫啲有啲底褲度噶嘛，你明唔明？ 係 畫只小象女咁咧，例如係啦。 我唔係啊，咪有人畫 咁畫只 象，畫只蝙蝠俠喺度啊嘛。 係 嚇幾次啊嚇啊！咪好似 可唔可以咁樣擺唔擺得咧？ 唔知啊。 可唔可以入到安古蘭？ 咁啊，唔知啊。咁 好啦，咁就介紹完佢個歷史啦。咁點啊？ 係。咁佢就講咗咧話，其實點解之前咧會有嗰個羅浮宮漫畫計劃啊？嗰樣嘢。 係啦，一東東咧就話連阿利志達都將會喺參加嗰個東西咁樣。 係啦。咁就其實佢咧就係、是、想推動呢個漫畫，就列為呢個第九藝術啊。 到底係淨係漫畫定動漫畫咧？ 暫時見到佢亦就好似淨係講動漫畫啦嚇。 即係漫畫係第九藝術 ，OK？ 係。 係。 咁係咯。主要就係想推，即係點解要搞個咁嘅計劃，就係想推呢樣嘢啦。咁另外佢就話其實佢哋法國咧嘅漫畫咧，就唔係好似即係其他國家嗰啲咁嘅，即係譬如你美國啊或者日本嗰啲咧，通常你有咗漫畫之後咧。咁啊，梗係會由動畫化又這個出產品又成咁噶嘛。咁佢哋就其實比較係原始啲嘅喺呢方面。 就通常都係就咁出咗本書之後就如果有機會嘅話，咁嗱你都如果睇過嘅話都知道邊套係《丁丁歷險記》啦，係咪？咁都到咁近代先至係即係正式出電影啊，成啊咁樣咁，或者係《千星之城》係嘛？咁依家先至有套戲咁。 咁但係你嗰啲咁歷史悠久嘅就一定係啦，但係如果你新嗰啲， 新嗰啲就更加難，因為佢哋 更加難， 係啊係啊。 O、okay. K， 即係因為佢話其實喺佢哋嗰度嗰個漫畫呢行咧，其實都有少少萎縮緊，因為佢咁講嘅，佢哋嘅睇漫畫嗰班人嘅數量咧就唔係增加得好多。 嗯。 咁但係咧，依家就越嚟越多不論係外國啊定係本地嘅漫畫家加入呢個戰圈啊嘛。咁嘅時候就會變咗做嗰個增多縮少嗰樣嘢就出現咗咯。係。係啊。咁所以即係除非你係一啲已經好大名嘅漫畫或者係。系吓嗰啲嘢，咁如果唔系嘅话咧，都佢话都吓唔系咁容易夹做得到，同埋即系个揾食都几艰难咁啊。佢咁讲， 哦， 系啦，咁同埋 佢到底走嚟香港做咩咧？ 宣 传啲咩咧？ 咁我又唔系好知佢。佢點解特登要過嚟香港？不過咁佢呢個講座當然就係宣傳佢個展啦嚇。咁但係佢好似都冇人問過佢即係係啊點樣可以參加佢個展嘅？即係我諗住啊呢啲咁 basic 嘅問題應該會有人問至係啊，但係咦到拉屎一條問題都冇人問過呢樣嘢。 喂，呢個唔 basic 啊！我見啲人問佢阿媽係咪女人嗰啲嘅。 咁咩？ 系差唔多去到呢啲 level 嘅，你嗰阵就应该已经好深嘅问题嚟嘅。 咁啊 ，OK。 系。咪平时啲人通常都系问你中唔中意香港啊？啲客家烧卖好唔好食啊？ 哦，咁啊，咁啊，冇啲咁嘅嘢。 会唔会再嚟啊？嘛， 唔系呢两条再跟下一题就是你阿妈系咪女人噶啦？ 咁样。 系啊。 咪最尾一条咪会唔会再嚟嗰啲？ 系啊，唔知啊，都系总之问埋啲无谓嘢嗰种嘢。 系， 稍微有建設性嘅都唔會問 嘅。咁唔係嘅，咁今次其實相對係啲聽眾嘅質素係有翻咁上下嘅，不過就唔係咁多人咯。即係 你話根本 total 都係得廿幾人啫嘛。 係啊，係啊，係啊。 啲聽眾質素啊，我諗係咪啲聽眾嘅語言能力有翻咁上下就應該係。 咁都係嘅，因為 佢又識法文又識日文咁啫，係咪？唔代表佢。對漫畫好認識嘅， OK。 因為你話大會揾嚟一個係對漫畫毫無認識嘅人嚟做翻譯啊嘛，所以佢講嗰啲名字，佢全部譯唔到出嚟噶嘛。 我唔敢咁講啦嚇，咁但係因為佢當佢提到嚇曾經有啲咩嘢勁人去過佢哋嗰個展嗰度擺嘅時候咧。咁佢例如佢例如會講呢個大有黑羊啊、手沖自從啊，啊仲有一個係上川一夫，不過呢個唔知係咪佢親自出席定係擺過佢啲嘢啦嚇。咁但係因為佢哋嗰個即係佢法國咁，佢講嗰個名嘅時候，其實嗰個都係一個譯名嚟嘅啫嘛，即係 英文名咯， 嚇音譯啦嚇。咁 唔係啊。其实你日文都系咁读嘅啫嘛， 系冇错，所以 吓、啊、你唔通嗰个人叫做收枪切肠咁咁啊？ 吓系咁所啊系啊咁，总之佢就都唔系好知道嗰个名字到底系咩嚟嘅， 系咁咪唔得咯？ 吓咁就结果系有啲在场人士就似乎系识日文或者法文咁样，咁就吓、解到出嚟到底系咩啦？ 都幾瘀啊！咁樣講真係，即係翻譯只著重語言啊嘛，唔著重嗰個內文啊嘛。 係， 係咯。咁你有好多專有名詞，你係有固定嘅譯名噶嘛？ 嗯。 即係 譯名好人名好啦，係嘛、嗯？即係舉例，你一個宗教性嘅一個 talk 咁，咁你會唔會揾一個冇任何認識嘅，即係嘅人去做翻譯啊？咁你嗰啲咪譯錯曬咯？ 嗯嗯嗯， 係嘛？即係耶穌佢都唔識譯噶咯，如果咁即係，係嘛？唔係我好出奇咩？唔出奇噶，係嘛？咁佢唔識係咩嚟噶嘛？係咪先？耶穌？Jesus, Lucifer. What the hell is it? Who the hell is it? 咁我就識英文啫，唔係我一定識邊個係耶穌㗎。係，係咪先？咁我呢兩樣嘢唔係有關係㗎嘛，係咪？咁我只係一個純翻譯啊，純語言翻譯啊。咁但係其實你唔得咯。如果你要揾呢啲 talk 嘅翻嚟咧，其實你要揾到有啲似揾人翻嚟本書嗰啲咁啊。咁嗰啲人，你翻嚟得本書咧，你就唔止淨係識嗰個語言，你應該識嗰本書嗰個內容嘅。起碼你唔多唔少要知啲嘅。咁你唔可以揾個盲模咧，即係你淨係識英文，咁就做英文翻譯。你估而家係法庭做緊即時傳譯咩，大佬？係嘛？唔係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大會安排又係唔得嘅。唔係啊，但係呢樣嘢常係咁嘅。你就算之前有好多次呢啲，即係日本翻譯都係啦。 哦，係㗎，係㗎。 咁佢哋揾啲日本動畫即係導演啊，或者邊個過嚟啊，跟住佢揾我翻譯，嗰翻譯完全唔識呢啲係咩嚟嘅。 嗯嗯， 好厲害㗎。 唉，確實都 真係。你唔好同佢講咩跟抌啊，咩嚟嘅。 嚇，都真係常有發生呢啲事。 唔係啊，唔係常有發生，發生唔係常有，係已經變咗常態啊！即經常性揾呢啲翻譯都係求其揾個人就識嗰個語言嘅啫，咁樣嘅啫，就揾唔到一啲即係對嗰樣嘢有翻啲基礎認識嘅，咁佢淨係純做翻譯咯。係。咁所以你呢啲講座通常咧，真係唔需要噏乜嘅。嗯，係啦，因為佢所有嘅專有名詞啊、作品名啊、人嘅全部佢都譯唔到啊。係。咁除非你识听咁咯，咁我识听啊，做咩你翻译咧？个point 喺边度咧？系嘛？即系嗰个鬼佬讲下咪？不如你翻埋位坐坐，我自己讲，系嘛？就系佢讲广东话开始系，系啊，你都唔似噏乜啊？我都唔似你噏乜咁啊？啲听众亦唔似你噏乜咁啊？ 自己讲法 大家唔介意我有啲口音吓、啊，我啲中文唔系几好吓、啊，不过应该都会讲得好过佢吓，咁系咪要咁啊？嗱、啊，好啦，咁点啊？咁最尾咧，嗱、啊，法文嘅全程法文啊，咁点啊？有咩重点啊？嗱、啊，除咗头先话要提倡漫画，其实系第九艺术啦吓，即系拜对威。而家大家个礼拜入紧场睇紧嗰啲叫做电影嘅东西咧，就系、是、被称为第八艺术，系一种艺术嚟嘅。OK， 系 OK。唔系大家成日讲话系一种商品，首先有一种艺术， 嗯， 你当佢系商品咁样去贩卖啫 ，OK， 即系你买卖一幅名画，其实首先佢系一幅艺术品嚟嘅， 嗯， 你去炒卖或者你即系去收藏佢，即系尝试去等佢升值都好，佢首先系一件艺术品，搞清楚先，首先系艺术品，跟住先系一件投资产品。其实它本来不是投资产品，你拿了它当投资产品而已。电影也是，其实本来是一种艺术，你拿了它当商品而已。那漫画现在他们就想将它提倡成为即第九艺术，就是这样。这是第一个重点要讲的。那除了之外，他们想我们认识些什么呢？那专登这么远真的香港。就是配合千星之城 的宣传是吧？ 咁確實佢有講過呢樣，即係有講過千星之城嘅，不過咁啊，當然 有提過係嘛，跟住個翻譯又譯唔出係嘛，係Valerian 咁佢 係一種草藥， 我唔記得咗。 你知唔知 Valerian 其實係一種草藥嚟嘅？ 嚇係 一種係一種草藥嚟嘅，本來係咁解嘅，係佢冇譯咗做一種草藥嘅喎，呢個山草藥。 咁我唔知啊，不過佢話即係佢話嗰個係擺咗一個館啊，就係、是、展出咗佢嗰啲啲直情係 啲道具嗰啲漫畫， 唔係啲道具啊，電影道具啊。 哦，喺邊度啊？ 我當然是在他那度啦，在法國啦。 哦，你講我，我去法國，OK，歡迎大家買機票去看啊。 咁 明白明白 嚇，咁當然誒，佢講嗰陣時候，確實大家都唔係好知道係乜嘢，直至見到啲圖為止啦。 係 係， 先知道就係嗰間千星之城 嚇，係啊， 真係大鑊啊！真 係 係，但係呢個唔係語言不通啊，呢、這個係嗰、那個大家嗰、那個冇乜 common ground 啊。 係。 嗱，呢一個情況咧，就算大家講同一個語言都會出現嘅。 嗯 嗯， 係啊，因為你根本都唔知佢講嗰樣嘢，你根本就唔識，你本身就唔識啊嘛，你冇嗰個 common ground 嘛，就算佢用中文講都冇用嘅。係，係咯，係啊。咁 OK， 咁 anyway， 咁學到啲乜或者有咩得著啊？咁今次呢個講座，差唔多啦，我哋今集 係。係。咁即係如果根據佢嘅講法咧，其實喺佢哋嗰邊咧。即係漫畫業其實都是、算是走緊一個下坡的感覺上。 係。 咁佢就即係想用呢個第九藝術呢樣嘢，就試圖去挽救呢件事嘅，我感覺上係。 哦。 係，因為佢話佢哋原本咧嗰邊都有一啲漫畫雜誌嘅，不過依家都好似話係做唔住冇咗啦。咁同埋喺嗰邊，即係如果係做呢、這個即係應該話新出嚟一班做漫畫啊，或者做動畫，即係想做呢啲嘅人啊，咁可能其實佢哋都如果得嘅話，都會出國咯。反而呢個係出路咯、 嗯。哦，出國去邊度咧？ 嗯，去邊度啊？咁佢就邊度都有去咯。佢話嗱，我冇，如果我冇記錯嚇，佢亦都冇翻譯錯的話咧，佢話依家Marvel 或 Civil War 嗰個啊， 嗯， 其實都係法國人嚟嘅， 係咁一個啫。 嚇，咁佢都有列咗幾個嘅，不過我唔係太記得有啲就有啲咩啦嚇。 有冇中國咧？ 嗯，咁應該冇啊。 我点解咧？ 嗯，唔知道。 中国几多动画嚟嘅？ 吓，咁可能冇请法国人咧。 系。 嗯。 唔系，咁梗系唔咩？你首先你要识讲国语啦，你去中国咯，系嘛？ 系。 系咯。 咁同埋 佢就你讲法文咩？系嘛？ 同埋佢哋相对嗰边出名同埋出到国嗰啲漫画咧，其实都系一啲儿童。感覺上兒童向啲嘅嘢嚟嘅，即係譬如你《丁丁歷險記》咁個咁嗰啲啊，就係、是、都算係兒童向啦。咁另外佢話， 因為嗰啲個歷史比較悠久啫。 都係都係。咁但係佢話 其實老實嗰句啊，你話你法國漫畫首先就語言有問題嘅，即係你因為咧，你首先佢冇英文版。咁你其實咧，嗰啲英文版咧係要美國嗰啲公司咧，有啲真係覺得好想推動，即係呢啲歐洲漫畫，咁佢哋就即係自己出一啲英文版，因為佢自己係冇出即係一啲唔同嘅語言啊。 嗯 啊，咁其實佢哋有冇話即係去嘗試去推動呢啲嘢去外國嘅人哋認識嘅咧？其實我又唔係好覺得佢哋好做嘅喎，即係你睇唔睇唔到咪罷咯，咁我覺得有啲咁嘅感覺。 可能佢依家都有機會要試下做呢樣嘢咯，我諗。 因為咧，其實喺美國嘅即係北美啦，喺一啲嘅漫畫店啦，即係意思係鬼佬漫畫店啦，其實佢哋有賣呢啲歐洲嘅書嘅。 係。 咁但係咧，主要都係嗰啲有翻譯到英文版嗰啲咯。咁就變咗係可能有幾個特別大師啲嗰啲就有啦。咁、因為講真，人哋買本法文嘅翻嚟睇做咩先？ 係。 雖然未必唔識啊，即係都有好多人識法文啦，但係其實你都市場就好狹窄咯。咁、如果你出，咁其實你會唔會出嗰陣已經有出埋英文版，已經係一個好好嘅做法啦。 係， 即係個英文版，我唔係叫你出埋個中文、日文。咁你雖然係法國出，會唔會其實佢哋都會出埋英文版咁樣已經會好啲咧？ 嗯， 你始終法文都未係全世界通行嘅語言啦，事實上 係 係咯。 咁就變咗呢件事，我覺得佢哋自己冇去咁做，咁當然都係難 sell 出嚟嘅。 嗯， 其實佢哋又識英文嘅喎，我就唔明點解喎，即係你唔好以為法國人識，梗係識英文啦。咁所以其實佢哋要做係其實係絕對做到嘅，但係我唔知點解佢哋唔做咯。係，係啊。咁如果你首先要走去世界，第一件事就係英文啦。 嗯嗯， 英文係國際語言啊嘛，大佬。咁你做完呢一步先再講，再去揾中國市場啊、日本市場啊。咁我覺得要介紹嘅，因為其實即係歐洲嘅漫畫啦，唔係就係法國，其實都好有佢嘅特色啦。係啊，即係同埋嗰個感覺又唔同，我哋睇開即係。即其實佢反而係接近啲我哋而家睇嗰啲科幻片嘅， 係啊係啊 係啊，係、啊啊、或者嗰啲日本動畫嘅。其實如果大家覺得好陌生，其實唔係嘅。其實歐洲啲嗰啲嘅動漫咧，其實係同日本動漫係接近過美國， 係 係啊。 但啊， 佢哋有啲嗰啲風格都有啲好大有黑洋噶，好宮崎駿嗰啲好多。 係啊係啊，雖然 或者咁講，其實根本宮崎駿自己都係睇咗啲歐洲嘅動漫去影響咗，應該係咁講先啱。即係佢哋嗰啲大師好多都係睇歐洲嘅，唔係睇美國。因為嗱，反而睇美國嘅動漫其實好唔同㗎，同日本你睇下。 係， 你吸收唔到㗎，因為而家興超級英雄先玩超級英雄啫。你以前你睇唔似超級英雄嘅，連睇日本啲動漫都唔係嗰呢回事。但其實佢哋係似歐洲嗰啲嘢嘅，所以其實大家唔好以為好遠，其實唔係好遠嘅，只不過係爭嗰個語言嘅啫。其實裏邊嗰個 content 都係好近嘅。 係。 系啊，所以就系争在有冇去推，有冇大家有冇去睇 嗱？就其实佢都咁讲嘅，喺日本漫画咧，喺日本国内当然系销量第一啦，系咪？咁但系佢话喺全世界嚟讲咧，法国就系销量第二。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日本漫 画 喺 法国卖得好犀利噶，系啊 系啊。咁而佢哋咧，亦都有即係佢亦都 show 過一啲法國嘅漫畫。咁佢話即係 show 過幾個都算係新啲嘅漫畫咁俾我哋睇啦。咁其中有一個咧，係、那個風格係睇落去你覺得，咦？呢套應該是日本漫畫嚟嘅，但係佢話係其實係法國人畫嘅。 係啊，所以佢哋好 buy 呢啲㗎，係咯。所以其實你話香港冇咩，不如試下賣俾法國睇啊！佢哋好接受到咧一啲唔同嘅風格㗎。可能你攞啲黃玉郎咧，攞黃玉郎嗰版本嘅黃小虎俾佢睇，你話好特別嘅人體結構喎、啊。 嗱，咁佢咁講嘅，外國嘅漫畫咧入去咧，其實唔係唔得嘅，可以嘅，但係咧。有時個世界觀啊嗰啲嘅情況咧，係會影響到佢接唔接受嘅。例如佢咁講過啦，佢話咧，嗰啲韓國漫畫咁樣入到去法國嘅時候咧，啲法國人睇點解啲漫畫全部都係講啲愛情嗰啲嘢嘅？咁而佢哋法國人嘅愛情同呢個韓國人嘅愛情又～即係個愛情觀又唔同， 差好遠啦。 係啊，咁佢又覺得咁 入唔到 你個世界喎，係嘛？係啊，係 咯， 即係又唔係次次都要嚇，又 cancel 又炒車，又要嚇唔知哦，就仲埋愛滋咁嚇之類啊。咁先嚇搞得掂咁人哋唔係咁噶嘛。咁佢話呢個世界， 佢咪嚟咯 嚇。呢、這個世界觀嗰樣嘢咧，如果你係 我呢個唔係世界觀，呢、這個純粹愛情觀啫。 係即係如果個 culture 爭咁遠嘅話，佢哋都未必接受得到啊。 即係呢個韓國嘅愛情故事基本上係悲劇嚟噶嘛。 係 法國嘅愛情故事係喜劇嚟噶嘛，淨係咁。 佢哋係個維持個佢，我覺得係法國佢哋如果講愛情係講個維持嗰樣嘢。 係。 即係佢本身走埋一齊，點樣可以維持到仲係一對？即係唔會話，即係唔啱大家各走各路嗰方面，好似係多數講呢啲故仔嘅。如果法國嗰啲， 唔係其實法國反而唔係講愛情嘅，你啲漫畫邊度係愛情故事啊？ 係咯， 唔係即係我意思話愛情啲故仔啊。 佢有漫畫其實好多好奇情啊，你根本佢哋嗰啲題材你根本你追唔上，唔係但日本就追得上喎、啊。 嗯， 係啊。日本的漫画就是很多很古灵精怪的题材的、哦。 咁怪雞啲嘛，佢哋本身 係啊，都唔中意，好中意啊！所以其實呢個就係、是，唉，其實人哋係睇好多嘢嘅，總之你反而你顯示到你有你嘅特色。但呢啲特色唔係講緊中國特色嗰啲特色，中國特色其實係冇特色㗎嘛。係。即係你係真正有你嘅特色嘅嘢，或者你有你一啲好特別嘅構想嘅故仔，其實佢哋都受㗎、 嗯。 即係都算係幾開明嘅，其實即係你真係有嘢 show 到俾我睇，我咪睇佢囉。其實佢哋唔係㗎，其實有好多有啲香港嗰啲即係華嘢嗰啲，其實佢哋都係人即係介紹俾你嗰邊識，結果而家咪撈緊囉。你話佢啲嘢好好咩 ？OK 啦。其實你話好好，只不過佢可能佢有一啲佢哋冇嘅特色啫嘛。其實大家可以 try 下噶，即係法國的確係一個係咯，係一個市場嚟噶。你話就話嗰度咩好細，相對嘅啫、嗯。你香港係冇啫，冇市場啫。 佢嗱，佢可能法國本地嘅市場細啫，但係因為你呢個展係世界性噶嘛，咁你會有其他人去睇噶嘛，咁你其。即系唔使一 条发哥，你喺度展完啦，你香港真系有 job 啦。 系， 咁啊世界啫，唔使世界，你去过嗰度嘛，即系你去过康城喎，你明唔明啊？ 系， 哦，点同啊？咁你翻翻嚟，你咪好劲咯。 嗯， 你咪里边都有得捞啦，使乜外边啫？即系佢嗰度有个馨香，即系有个光环俾咗你，即系咁样吓，咁啊争好远嘅，系嘛？ 嗯， 系咯，即系你光纤支付啊，都要人哋颁个奖俾你先系光纤支付啊嘛，系嘛，系咯，唔颁个奖俾你，你冇发明过光纤，系咯，啱唔啱啊？系咯，即系你攞唔到个金像奖翻嚟，系嘛？咁你咪烂鬼导演咯，冇嘢噶。即係要人哋有個加持俾你鬼佬嚇，係呢樣嘢啫，係嘛？哇！去到法國大佬啊，嗰度展覽，哇！咩啊？去過咩啊？羅浮宮咩物？哇！即係你即係同阿蒙羅麗莎掛喺同一個 building 入邊啊？嚇！哇！咁啊，即係個高度提升咗好多喎，大佬，係嘛？啱唔啱啊？所以咪就话提议，不如试下攞阿黄玉郎嗰啲去睇，哇！可能佢哋惊为天人啊，大佬，系咯，你咁嘅人体结构系咪好骨骼精奇先？即系你见过一对咁嘅胸肌未？系，系咯，跟住画到嗰啲棍花，咪成张纸都系嗰啲，系嘛？ 系， 同埋嗰啲咁嘅五短身形啊嘛，你未见过先 ？OK。 诶、啊，唔系啊，真系噶，讲真嘅，系啊，可能你攞翻啲牛仔啊、老夫子去，佢哋睇到哇拍案叫绝，系嘛？尤其是嗰、那个吓，嗰、啊那个咩话？老夫子最出名个咧叫咩？ 耐人寻味， 耐人寻味，系啦系啦系啦，嗱呢啲犀利啊，法国都冇啊，系咯，咁要介绍俾佢哋知声噶嘛？佢有冇一点葡萄牙基地有冇介绍得香港嗰啲佢哋啫？ 咁唔知咯， 系咯。介绍啲牛仔咁啊 ，Hong Kong 天天呢个吓，系咯， 啊 老夫子啊呢个 Hong Kong Social 啊， 啊咁佢确 实，你睇佢哋着得几奇呢？唔系老夫子着嗰啲衫系咪有得同阿 Social 哋有得比？都系中意着格仔啊，系嘛，系嘛，同埋企嗰啲方法都一样好奇嚟啊 ，Social 立啊嘛，嗰啲叫做系嘛， 系， 嗯，系咯，系。你咁嘅現做雕塑啊嘛？嗱，呢個 Hong Kong 租組啊，哦，是啊，今晚打老虎啊， 應 係啊，仲冇啊，快啲啊，有咩結啊？咩敬安神字係？ 咁冇嘅，咁即係其實佢今次過嚟都係想 promote 下佢嗰邊，咁同埋睇下大家有咩問題咁啊，打嚇解答下咁樣嘅啫。 即係初步了解啫，係嘛？ 係啊，係啊。 即係未攞啲嘢嘅，即係大家攞啲嘢出嚟賣，未去到。 未。 OK。咁啊，咁啊，即係你哋應該問下啦，即係點樣先可以擺喺嗰度剪一剪啊嘛？ 嚇！ 呢個先。 系咯，呢个都系重点嚟嘅呢个，系咯，就唔好成日去嗰边买嘢咁啫噶， 成日买名牌， 系咯，冇意思啊呢啲，系你搞就搞，我自己变咗名牌啊嘛，应该系嘛，咁啊有意思啊，好，有冇？ 差不多啦，呢个都 好，冇啊，冇啊， 冇、啊。 喂，咁嗱，其实个蒙面超人啊，就好似仲有几集就完噶啦，系嘛？好似话九月头已经系做呢个新蒙面超人标啊， 因为剩翻 几集， 剩翻五集咗啊，45集咗啦。 咁以往有冇咁早就做嘅咧？有冇咁快就做新一套嘅咧？九月就做咁早嘅咩？ 唔记得咗，但系45集好似之前就冇咁短咯，我唔记得咗。 系嘛？咁佢又冇休息嘅，佢又系完咗就算又做新嗰个咯。 系啊， 咁啊越嚟越早啊，咁个个唔够月咁样就 有50集喎。 系咯。 我唔係咁大，上次高嗰陣時都好似唔大都唔係。 咁新嗰個其實我哋節目就未介紹過嘅，雖然貼啊不斷有貼上群組，咁就係一個類似 W 咁嘅造型嘅東西。不過咧，佢就奇怪啲，就打斜嘅，咁一格格咁樣嘅咁樣。咁而佢個概念上咧，今次係用上呢個 V3 入面嘅怪人嘅概念啊，就係嗰時 V3 咧，佢哋話咧，我啲怪人咩怪都用過噶咯，咩生物都用過，咁點算咧？咁佢就諗咧，就不如試下將一啲無機嘅嘢同有機嘅嘢混合啦，咁結果就有啲咁嘅火箭炮龜啊、電視機蒼蠅咁嘅東西走出嚟。咁佢今次呢個就用翻一個咁嘅 concept 就拋到個蒙面超人度，咁就係咧佢兩合一嘅嘢，咁得佢就唔係兩條友，佢都係一個人嘅啫，即係用兩個元素合埋就變一個超人，個人就得一個嘅啫，即係好似而家嗰啲蒙面嗰啲含真人咁啫，即係用兩個嘢擠落去。咁佢個主要形態咧就係呢、這個叫咩咧，即係。兔仔同坦克啊， 系， 即系两个完全唔关事啦，系一个生物嚟，兔仔一个系无机物坦克咁，咁跟住有啲再第二啲嘅形态嘅，唔知咩钻石，跟住捞乜鬼又唔记得咗啦， 就变咗大力噶系嘛， 变咗大力系啊，咁啊系咁玩啦，咁就话个主角就系一个好似系一个科学天才科学家嚟嘅，咁样啦吓，咁睇造型就今次啊，即系觉得靓好多嘅，如果论造型啊， 咁啊惊啊其实。 就到古仔唔好啊，惊 系好多时都。 但系个导演今次揾翻咩田崎龙太咁喎，应该都唔会太渣。咁但系真系编剧就还编剧啦，咁对好唔好睇就越久越先知翻了。但系外形上咧，今次就反而系讨好啲嘅，系似翻蒙面超人啲。 系 系啦，就系咁啦。咁至于你话呢个 XA 咧，其实都完啦，咁应该就会打到嗰只所谓神咁嘅嘢啦，系 Game Gas 啊。咁就好奇怪，我見到佢有啲圖咧，就係佢係 Conno 就撈咗呢個神嘅喎，做咩嘅咧？嗰個係咪劇場版先會出現嘅應該？ 咁唔知喎，就係知道話唔同色噶嘛。佢劇場版嗰只呢只 Camtas 同呢個電視版嘅 Camtas 係唔同色。 佢咪撈埋咗？佢話好似同只 Conno 合體嘅嘛，好似係嘛？ 嚇，唔知咁就真 係。咁好多合體嘢喎，我又見到嚟緊，即係就算含蛋場都係啦。咁嗰只即係嗰個 Zero 啊。佢竟然咧係可以撈埋銀河同 Victory 啊，再撈埋呢個 X 同Op 嘅喎， 佢變咗隻白色咁樣喎， 係啦係啦， 畫定人人哋咁， 哇肉酸到喊啊大佬， 嗯 係啊，咁呢個係咪又係電視會出啊定咩咧？定應該都係電視啦，暫時都未有咩電影嘅，係啦，係啦，咁好多呢咁嘅合體嘅東西啦，好似嚟緊係啦，咁都未知係點係啦。咁啊 ，XA 就睇埋佢啦，吓应该仲有几集就大结局噶啦。唔系，应该咁讲，其实唔系正式嘅结局嚟嘅。佢话个结局其实系个电影啊嘛。 唔系，佢好似话因为关佢呢个 reset 啊呢个问题，令到变咗个电影系唔同嘅，同佢个结局。 哦，咁即系呢个都系结局嚟嘅，即系都会完嘅。 系啊，都会 完。哦，即系唔系未完就要驳落电影，即系都有个结局嘅。 好似话系，其实两个唔同结局噶嘛，系嘛 ？OK， 好。咁大家追啊吓，咁啊睇下又如何啦？会唔会其实最尾可以救翻晒所有人嘅咁样啦？ 咁唔知啊，真系， 嗯，系啊。 我哋知道佢卖嗰个预告嗰个阿丧尸阿 zombie， 即系系啦，即系阿后生社长嘅，佢打到剩翻一条命，好似其实 哦，即系打埋就冇啦。唔好 啊！佢嗰个水渠剩翻一条命，叫佢跳出嚟嗰个水渠嗰度剩翻一条命，因为佢其实电视版而家仲有70几条命噶嘛，应该 系咯，系啊，点会打到剩翻一条命？ 唔知啊，佢剧场版嗰度系 show 有个镜头影佢剩翻一条命噶，打到 死埋就死埋噶咯， 系啊， 冇得再复活咯。 吓，咁唔知啊，咁佢要睇剧场版啦，咁啫。 下次一屎渠出嚟啫，其实都得嘅， 都死唔去 啊！变咗吉，变咗咩？变咗结球喺个屎渠出嚟。好，咁有冇仲冇其他？ 冇啦， 好，咁就冇啊，新年嗰边冇补充。系咁，下一星期有咩做噶？ 系下星期冇科幻片嘅应该。 吓咁大王？ 吓 做咩啊？ 得建军大业俾我见到。 嗯，好多。 如果你话哆啦 A 梦算唔算科幻片 啊？建军大业都好科幻，系咯。 系哆啦 A 梦咯。 哆啦 A 梦系。 我冇啦。系一套呢个点读啊？呢个 二母子大冒险，如果冇读错的话。 系咩嚟噶？哦，你讲嗰啲哈哈笑嗰啲 公仔系。 哦，做噶嗰套 ，OK， 系啦， 哦。 咁啊，另外呢个军舰岛都话上啦，优先。 系下星期。 系礼拜六。 哦，呢个优先上嚟 嘅。 系。咁样啊？咦，咁冇真系冇科幻片喎。 冇科幻片啊？ 最近嘅科幻片几时先有得睇咧？要再跳多礼拜一定都冇咧？ 鬼片啦，十号。 都算系啦，起码咁啊，即系特殊啲题材先。有咩 鬼蛙安娜贝 尔？哦，嗰、那个会做啦。O K， 十号做嘅呢度睇到。 O、okay, K， 好。 同一个礼拜即系有系啦，悟空传。 悟空传系 同埋明侦探柯南。 明侦探柯南剧场版咯。 系 O K， 嗱， 叫唐红的恋歌。 你话下星期其实北美就会做 Dark Tower 噶啦。如果我知道啲咩，同大家可以讲一讲嘅。Dark Tower 即系嗰个，其实都系 Steven King 嘅，不过呢个就唔系鬼嘅，系嗰个细路走过去对面嘅异世界，咁有个黑鬼，但系啲神枪咁样嘅，咁佢就唔知点搵咗过嚟现实世界嘅，又系又打一只怪，即系一个佢话系个恶魔嘅人咁样，唔知啦，系咯， 香港亦就叫黑魔塔啊， 系，哦，黑魔塔， 但系要31号先做， 嗯 ，OK， 系啦，如果下礼拜我哋预早知道啲乜就同大家讲先，如果冇嘢讲嘅，好嘛， 嗯， 系啦。咁至於頭先我提過 Steven King 另一套，其實大家都好多人等嘅就係 IT It 嗰度，唔係名牌店 It 啊， 係一隻小丑。 小丑冇錯啦，其實個真身係一個怪物嚟嘅。咁成班細路仔同佢即係作戰嗰個故仔咧。咁啊呢個就係9月8号嘅北美，咁啊香港唔知幾時啊。 嗯， 係啦。咁但係呢套又係另一套，都會大家會好期待嘅。咁喂，咁即係成個八月冇乜科幻片喎，突然間。 咪銀雲咯，十七號。 嚇！咪同埋 睇科幻片啦。 都係。 都幾科幻嘅，佢玩起佢哋。 係咪睇完會大家有減肥嘅意欲啊？睇完。 唔似嘅。 即係做個反面教材嘛！哇，食到啊，肥環咁啊死咯。 嚇！ 係咯。即刻要 keep 一 keep fit 係嘛？係原廠嘅有啲唔同嘅嗰啲 gym 嗰啲廣告會出㗎。嚇！ 系，咁其實八月咪剩翻最翻又係31号全部出曬咯。 係，有 東京食種啊，頭先話黑魔塔係二人族都係31号啊。 嗯。 哦 ，OK， 哦，即係八月竟然係咁。 嗱，我 全部谷曬最尾。 好，咁嗰啲原先我哋今個係。 係，呢個8月17号就好似係有套皮亞士布士男嘅叫 IT 反監控 IT。 咩戲？ 似乎 真 係、似乎都係啲特唔知係咪特工定係啲咩嚇之類嗰啲咁嚇講， 唔知係咪科幻添啦，可能真係特工嘅啫。 咁、如果你話套唔係科幻，應該有話死侍同埋阿局長做嘅 哦，嗰套 嘅普標救殺手 嗰套，嗰真係唔係科幻，不過你中意搞鬼都幾鬼好鬼嘅嗰出。 哦，就十七。 我今日 哇，咁真系冇科幻片啦。 喺、 okay, 戏院睇嗰个 trailer 都真系几有趣啊。 嗯，嗱冇办法啦。嗱，今个礼拜本来你都有啲睇多嘅嘢，不过冇时间讲啦，或者留翻下礼拜讲啦。既然冇嘢讲啦，嚟紧原来咁就有啲剧啊。 系 有几个嗰啲即系上咗嘅嗰啲，其实叫外国剧啦，吓又唔系净系美嘅。咁啊，讲下嗰啲啦，之后啊嘛，有套啊讲咩救地球噶嘛，咩救世咁，初都觉得好老土系陨石撞地球，仲喺2012之前做晒咁，但系佢又用一个新啲嘅角度去拍，其实个古仔都似千年女王嘅，系，竟然即系佢系一个都系一啲情报人员啊，即系有咗个咁嘅知道话地球就系毁灭，咁到底会做乜？原来啲人都仲系喺度斗嚟斗去，系咁都好得意，佢有个好似阿 Tony Stark 嘅人，即系整咗，即系会想整一啲嘢去即系。救翻咁咧，讲啲咁嘅嘢咁，暂时做咗两集嘅啫，咁啊，或者之后同大家讲下啦，呢啲好嘛？ 嗯， 好， 系啦，系啦，系啦，咁有一套系好搞笑啊，新年睇咗，你话佢似咩 Mac 定乜鬼咁嘅话？ 哦，嗰套，吓系啊，系啊， 系咯， 你話佢好好溝嘅，你話直情抌個人落個車度喂架車，架車要食人嘅。 係冇錯，佢話部車 好多啲咁怪劇嘅， 係要用血嚟做呢個燃料嘅，唔知點解。 係，但係佢直情抌個人落去啊嘛。 係冇錯。 嗯，係啊，即係佢會整爛個人，跟住變咗血㗎，好搞嘢㗎。系叫乜鬼嘢话叫做有名嘅， 叫 咩 咩啊 ？Blood 乜鬼鬼 ？Blood Drive 系啊 ，Blood Drive 系咁啊，都有套日剧叫 Death 咩 Stock 啊，咁啊讲嗰啲电视台嘅，咁啊唔知搵掘咗啲即系以前嗰啲拍咗啲即系探灵嗰啲嘢咧，点知真系濑嘢，咁讲我哋攞翻嗰啲资料咧，又话想做嗰啲新嘅节目，咁佢哋就竟然自己走去。每集就係再重新去查過嗰啲事咁樣嘅嚇，咁、題材就幾得意啦，好唔好睇嚟一件事嚇，咁啊，俾之後同大家先再講啦，呢啲好嘛？講少少有啲咁嘅嘢先係啦，本來講嘅，本來今個禮拜講嘅，不過算啦，唔夠時間啦，係留翻下禮拜啦，反正你成個月都冇嘢講，好冇？ 好， 係嘛？就咁啦，係咯，冇嘢補充， 冇啦。 好好啦，咁啊，鸣谢翻提供咁多资料俾我哋听众们，多谢大家。好啦，咁啊，大家记得去啊呢个Record 同埋花生台啊去听我哋啦。好啦，咁冇啦，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